练习一词语练习。婉转， 婉转。 指导， 指导。 洗澡， 洗澡。 表演， 表演。 语法， 语法。 了解， 了解。 领导， 领导。 广场， 广场。 水果， 水果。 打扫， 打扫。 挺好， 挺好。 理解， 理解。 很好， 很好。 永远， 永远。 导演， 导演。 舞蹈， 舞蹈。 马场， 马场。 小组， 小组。 组长， 组长。 洗脸， 洗脸。 展览， 展览。 省长， 省长。 秒表， 秒表。 勇敢， 勇敢。 总统， 总统。 总理， 总理。 铠甲， 铠甲。 甲子， 甲子。 讲解， 讲解。 雨伞， 雨伞。 可以， 可以。 网址， 网址。 九点， 九点。 火警， 火警。 友好， 友好。 矮小， 矮小。 小伙， 小伙。 你好， 你好。 手表， 手表。 影响， 影响。 好转， 好转。 抢险， 抢险。 腼腆， 腼腆。 海景， 海景。 反响， 反响。 买米， 买米。 赏雪， 赏雪。 雪景， 雪景。 草场， 草场。 领奖， 领奖。 简短， 简短。 感想， 感想。 引导， 引导。 野草， 野草。 彼此了解， 彼此了解。 友好使者， 友好使者。 岂有此理， 岂有此理。 五把雨伞， 五把雨伞。 影响表演， 影响表演。 海水洗澡， 海水洗澡。 小组组长， 小组组长。 举手选举， 举手选举。 打扫广场， 打扫广场。 永远友好， 永远友好。 可以理解， 可以理解。 影响很好， 影响很好。